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义不容辞。 我希望我能够坚守下去，把这份责任，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他们勇于担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冬天去的话，天气比较恶劣，-40度左右，所以我们觉得也是习以为常吧。 他们默默奉献，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 工作很累，但是我有我的这个理想，有我的信念。本身我是党员，党员你得有党员的样，就是全权为人服务。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 他出生在湖南洞庭湖畔，从小就跟师弟结下了不解之缘。被长江特大洪灾所触动，他毅然转入湿地研究。经过4年调研，得出堤坝越高，洪水风险越大的调查结论。自此，我国生态水利的概念逐渐得到重视。当滨海湿地消失速度加快，他又把目光对准滨海湿地保护，为8亿亩滨海湿地保护红线鼓与呼。致力于解决湿地管理领域挑战的同时，他还坚持引领湿地使者大学生活动，提升公众对于湿地保护的认知。为了得出权威的研究结果，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怎样的调研？湿地保护工作障碍不少，他如何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对话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获得者，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守护地球之肾的湿地卫士雷光春。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人物访谈。 雷院长您好。 你好。 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为什么会这样来形容湿地？ 因为湿地有净化水质的功能，它是通过它本身的湿地的生态系统，有很多底栖生物，有很多沉水植物和浅水植物，这些生物不同的结构或不同的走分，它能够把水里面的各种污染物吸纳或者吸收，或者是固定沉积在湿地底层，所以水质净化了。 其实跟人的肾起到的这个功能，它对大自然的功能是一样的。 对，完全是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 那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湿地分布，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有几大块，一个是青藏高原，国家几大河流的软土，这是中国天然湿地最集中的分布区。第二个集中分布区是东北，嫩江、三江平原这一片，叫北大荒这一片，曾经将近是600万公顷的这个沼泽湿地。第三块集中分布的是长江中下游，包括是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和鄱阳湖、安徽沿江湖城，一直到长江口。这个是河流、沼泽、湖泊复合生态系统，也是亚洲最大的一片河流、沼泽、复合生态系统。 这些湿地在过去这些年，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中国的湿地在过去变化还是很大的，从解放初期到现在，差不多50%的湿地都已经被转换为其他用途。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一个是的的确确，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解决粮食问题，大片的这个沼泽地开垦成农田。中国的湿地分布，它当然它是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挑战。在最近的10年20年，湿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自然的需求。因为湿地在很大程度上在土地分类中以前也是被列为未被利用地， 所以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围垦的目标。而且 您说的这个没有被利用的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这是国土自然分类里面的一个土地分类，它有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建设用地、湿地，当时在地内里面划成未被利用地。这只是在最近十年开始有所改变啊，湿地土地分类中间有它的地位了。 那老百姓能看见的，比如说这个湖， 我们的湖泊、河流、沼泽地，以前大家都把沼泽地或湿地划等号，其实沼泽地只是湿地的一种类型，我们还有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滨海湿地，还有人工湿地。人工湿地就很多了，像水库啊、坑塘啊，甚至水稻田都是人工湿地。当然在中国的湿地保护管理这个定义之中啊，水稻田是没有纳入到湿地管理范围的，它主要还是基本农田，是农业生产用地。 这几年我们对湿地的这保护的这个意识是在不断的加强了。 对，最近几年尤其是我们生态文明改革这方案出台以来，湿地保护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国家相关的这个部委都发出了专门的文件，尤其是加强湿地保护、湿地保护修复制度等等一系列的文件出台之后，社会各界对湿地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是您刚说我们有 50% 的湿地可能已经被用作塌土了，说有的可能作为耕地，还有的把这个湖填起来建房子，当然这个是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就是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现在要恢复这个湿地是不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的的确确，湿地破坏之后恢复的成本远远大于我们这个保护和管理湿地的这个成本。而且湿地破坏之后，它不仅仅是恢复的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其他的成本会更高。很简单的例子，像1998年长江流域、嫩江流域的全流域的洪水灾害，一年的洪水灾害可能导致国民经济GDP 的 2%，因为洪水灾害就没了，还有几千人的生命也没了。像城市化过程中无视填埋湿地，没有按照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或功能来管理湿地，很多城市洪涝灾害呀，像武汉的这个洪涝灾害，就是因为城市填埋湿地，没有把湿地的这个蓄洪的功能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啊，净化水质的功能，或提供人们休憩娱乐的这个功能充分考虑进来，所以城市的特色没有了，洪灾的风险都显著增加。 但是这几年是各地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像南方的很多城市这个排涝的问题。 是的，尤其是大暴雨，老百姓造成生命财产安全损失之后，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讲，保护或恢复湿地都成了当务之急。我们说湿地丧失之后，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发展的基础丧失了，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洪灾风险、旱灾的一个绿色基础设施。 您看啊，就是您对湿地是特别有感情，好像是您一出生就在湿地旁边是吗？就能接触到湿地？ 没错，我家就在洞庭湖边上，小时候水上长大的，只要有时间夏天到湖里面抓鱼摸虾，吃的东西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是水产品。 您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个洞庭湖是什么样吗？ 非常美的，当时人们对生产经营和各种发展对洞庭湖的影响还很小，水应该还是甜的，抓起来的时候直接就吃了，非常之鲜美。 我想问，就现在呢您再回去看？ 现在每年都回去，客观地说最近几年整体上改善非常明显。 就是这几年您发现这些情况是有了明显的改善？ 非常显著的改善，首先是水质，有的湖泊的水质从劣五类逐渐改善到三类水。 这个劣五类和三类之间的区别有多大？ 那个劣五类的水的话，手都不愿意伸到水里面去，更不说下湖游泳了。三类水就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 这个改进还是挺大的， 非常明显。 我知道南方有很多城市就是前两年都在炸堤环湖炸堤， 推田环湖，没错像炸堤，它主要是因为 洪灾之后过量的洪水没地方吃，只有把曾经围垦的湿地重新打开，起到蓄洪的作用。啊，这种扎堤不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全局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的一个综合管理，哪些地方应该是湿地，哪些地方可以做其他的用途。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国土空间开发管制，全国一张图纸，哪些地方用于生态保护，哪些地方用于生产开发，哪些地方作为城市发展，全国一盘棋，每一个地方一张图。自然资源部成立之后，现在把所有的规划都纳入到一个部门来进行那个统筹。以前是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规划，我们在十年前开展一个全国生态系统管理国家战略研究的时候，所有的部门都有他自己的规划，把每一个部门的规划加在一起呢，他所需要的国土空间远远大于我们国家的960万平方公里。这就是说部门之间的这个规划不衔接，而且相应的一些规划的一些内容可能甚至相互矛盾， 规划比较混乱，然后九龙治水其实反而治不好。 对， 嗯，雷院长，我们来说说就是您的这个经历哈。您进入大学之后的20年的时间，其实你研究的不是湿地。 没错。 那您开始学的是什么？ 我最初学的是特用经济林， 特别的特， 嗯， 特用经济林。 对， 嗯， 说白了就是从这个林子里面培育一些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林产品，油桐啊，油茶啊，油茶大家知道吃的油， 嗯， 油桐尤其是在50年前，历史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家居啊，刷油漆啊，就是油桐。嗯，它是一个工业原料林，这是南方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林，甘蔗、板栗啊，这都是经济林。大学毕业之前也做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发现油茶林里面的这个病虫害非常严重，严重影响了油茶产量。最主要的原因是病虫害的影响，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跨了一个专业，学森林保护，怎么样控制病虫害。 森林跟湿地虽然我们说都是生态系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两个之间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应该还是有差别的， 有很大的差别。森林保护还有更广的含义，从森林保护研究几年的时间，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说越是保护的好的森林，病虫害越少。不是说靠我们喷洒农药能够解决问题的，喷洒农药是最简单粗暴的一种解决方式，我们应该学习自然的控制。 可能我们给它用药只是起到一时之急，最重要的是让它自身有这个免疫力， 自身有免疫力，自身的调理。 森林的保护这个是从事了多少年？ 82年到88年，研究生3年，在工作3年， 嗯， 后面觉得光做这个还不够，在88年夏天我就正式从学校调到湖南省林业厅啊，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这个范围就大了。 对，这就是专门是保护自然，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是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我的任务是负责全省的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那个时候80年代末期，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啊，自然保护区建设也非常不错，中央的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以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和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我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但是我们就从一个普通人的理解来看，那个时代做自然保护可能不太那么容易，因为这个时候又有经济发展的需要，可能就会用一些自然的资源，工作是不是也是挺具有挑战性的？ 对，我们说那个时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自然保护，在中国来说是一个抢救性保护阶段。当然这项工作在那个时候的公众的认识没有现在这么高，我们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时候，实际上充分发挥了基层老百姓的淳朴，建保护区不破坏森林啊，给老百姓做工作的时候还很容易做通， 范围就是更大了嘛。 嗯， 所以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对湿地的研究倾向于专业？ 这个是一个过程，从事自然保护区管理5年之后，到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对生态系统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97年回到国内之后，我到北大读博士后，98年洪灾，把我的研究精力聚焦到湿地保护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年份。 1998年长江的大洪水。 98年的长江大洪水。 这个大洪水我刚才说了，导致了国民经济损失1600亿，相当于2%的这个 GDP。 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把湿地当成一个生态安全的保障。洪灾之后，我们就启动了一个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江项目，项目的主题是携手保护生命之后长江。 做了哪一些调研和研究？ 有最基础的研究，也有面上的研究。基础的研究是有一个核心团队对整个洪灾进行评估，主要聚焦湖南、湖北和江西这三个省。经过将近一年的研究之后，我们动员了北京、湖北、湖南、江西的大学生参与问卷调查，穿村入户调查每一个农户历史上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你们家以前生活怎么样，最近洪灾频繁对家庭的这个收入影响有多大，今后怎么发展。这个问卷是经过精心设计，在我们前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设计的这个问卷。这个调查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国家对整个长江中游三个省份的水利投入和洪灾的这个风险或洪灾造成的损失是完全成正比，就是说我投入的修防洪大堤、修闸、修水利工程的钱越多，带来的洪灾的风险越高，损失越重。 那这个跟我们常识好像是相背离的， 完全背离。 当时这个结果是超过您的想象吗？ 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没有这么面广的调查，没有一个40多年的这个长的历史数据来看，这个画面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调查的结果呈送给当时的水利部的领导或中央的相关的一些领导，大吃一惊。 您当时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您自己会有疑惑吗？ 没有疑惑。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一个预判，所有湿地破坏或整个水文过程的改变都是或前期不合理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直接相关。 人为的因素破坏了自然的环境。 对对对。 这个沉上去之后，后期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个水利部的部长认真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面我们又在提议成立了一个流入综合管理工作组啊，后面又叫课题组，这是中央最高的智库啊，设立是国务院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不同的工作组。我们这个工作组就是专门研究大江大河流入的综合管理，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流入没有实行综合管理，水利做水利的，农业做农业的，林业做林业的，各个部门都是做各自己的事情，还没有一个综合管理的一个理念。 就是哪些水利设施它是不合理的？ 最不合理的，从洪灾管理来看的话，大面积围垦湿地，洞庭湖最臭的是6300平方公里，围垦到只有2625平方公里， 少了差不多三 百分之六十没了。江汉平原更严重，80%的湿地被围垦。 所以这个时候会发现湿地在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它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对， 但是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哈，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具体实施，因为你要考虑到当地农民的生存还有发展的问题。 2000年组织这个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调查问卷之后，就要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因为推田换湖之后，老百姓他感到非常失落，他以前是种水稻种棉花的，现在推田了换湖了，他还能做什么？当然不需要那么担惊受怕了， 不用每年夏天都要 上防洪大堤来给洪水做杜征了。我们在这样一个调查的基础上，就是设计了一整套怎么样帮助老百姓发展替代生计。现在这个新的模式可能是做生态旅游、做有机养殖，还有一些发展沼气，是有机农业的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吧。一年之后他们就上到甜头了，老百姓的收入第一年就比洪灾之前翻一番，三年翻三番，要不然的话这个湿地恢复推田换湖根本推行不下去。 就有了这个试点了，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了，要保护起来的话就更容易了。 对对。 他出生在湖南洞庭湖畔，从小就跟湿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被长江特大洪灾所触动，他毅然转入湿地研究。 经过4年调研，得出堤坝越高洪水风险越大的调查结论。自此，我国生态水利的概念逐渐得到重视。当滨海湿地消失速度加快，他又把目光对准滨海湿地保护，为8亿亩滨海湿地保护红线鼓与呼。致力于解决湿地管理领域挑战的同时，他还坚持引领湿地使者大学生活动，提升公众对于湿地保护的认知。为了得出权威的研究结果，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怎样的调研？湿地保护工作障碍不少，他如何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对话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获得者，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守护地球之肾的湿地卫士雷光春。 您看，就是2003年的时候您是到瑞士了，当时其实如果在国内发展的话，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因为做了那么大的一项工程，然后有那么多研究成果，为什么这个时候就选择要去瑞士，要去国外去看一看？ 我是去的国际湿地公约组织。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您就是重点会偏向于湿地保护？ 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定型了，肯定就是做湿地保护了。而且这个我们当时做的这个项目在全球的影响也很大，长江生命之河项目在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都知道，很多地方也请我去做报告。去湿地公约也当时国家林业局推荐，这个职位是面向这个全球公开招聘的，我去应聘了，当时非常幸运成为了整个湿地公约亚太地区的主任。 这个5年对您来说，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 开阔了视野，原来是中国国内的这么一个视角，中国的湿地保护，长江的湿地保护，到湿地公约之后，那是一个全球的视野。我们的水鸟从北极迁到太平洋，250多种水鸟一直从美国阿拉斯加迁到中国，到东南亚，最后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啊，这样一个迁徙过程，不是哪一个地方做好了就能解决问题的，是需要全球统一协调的行动。二一个对我感受很深的是，这个滨海湿地的保护啊，对老百姓的生命有多么重要。印度洋海啸有没有印象？ 太有印象了。 那场灾难实际上是夺走了30多万人的生命，海底地震导致的这样一个巨浪冲到海岸带。当时我在湿地公约工作的时候，就是在我负责的这片区域里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凡是洪水林保护的好的地方，周边的老百姓都没事。在印度洋海啸发生的这些区域，有8块国际重要湿地，全是洪水林。老百姓跟我描述是，海啸发生的时候，海浪进入他村子是慢慢慢慢往上涨的，不是像其他地方是浪转过来的，所以浪转过来之后就把房子、汽车啊、人啊全部转到海里面去了。而因为有洪水林的保护，洪水林成为它的生命线，当地的老百姓看到水是往上涨的， 有一个反应的过程。 它有反应的过程，水来了，它来不及跑，它上树也可以。所以洪水林成为这些老百姓的这个生命线。这次事件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保护洪水林有多么重要。所以这个滨海湿地保护，它不仅仅我们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可能还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林是各种鱼类非常重要的栖息场所、繁殖地，滨海的话还有很多珊瑚礁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关键的一些区域在这里面，是维护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维护文化传承的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些砍掉洪水林建度假村的这些区域被海啸扫平了，人也走了，房子也没了。整个海啸事件的各个国家的人民就提出了一定要保护海岸带，保护好洪水林，恢复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刻的一个大的事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啊，这个高原湿地保护的呀，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一些全球性的行动是我那几年在湿地公约非常重要的收获。 生态系统保护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就是一个全球的， 对， 最后它一定会影响到全球。我们说蝴蝶效应哈，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去了现场，经过调研，跟我们看新闻和听别人讲，肯定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看到您回来之后，就是马上把目光就转向了滨海的这个保护。 对对，因为中国滨海湿地位于中国最发达的区域，经济活力也很大，而且对 湿地的压力也很大，滨海湿地的保护关系到整个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但我们最近在湿地保护这一块，尤其是滨海湿地保护的这一块，尤其是过去十年是有很多亏欠的。2003年到13年这十年之间，全国湿地面积减少最严重的就是滨海湿地，相当于是每年差不多 2% 被围垦。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滨海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生态系统受到威胁。不仅仅是被围垦了，还有像修码头啊、污染啊、近海的养殖，也对生态系统有很大的破坏。我们希望这种盲目破坏湿地、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这种现状得到扭转，一个更理性的一个发展。在国家林业局郑克让还有保生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有50-60位专家学者联合启动了中国滨海湿地战略研究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是对整个中国滨海湿地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演变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全球滨海湿地保护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借鉴和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 现在我们滨海的这个湿地的治理也算是处在一个抢救性的阶段吗？ 抢救性的，对。而且这种抢救性的和以前建自然保护区不一样的是，现在是一个全局性的，相当于是休克疗法。看我们国家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湿地修复，钱从哪里来这个围垦之后的这个关系怎么处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所以也面临了当年我们进行长江流域的湿地保护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相同的问题， 相同的问题 都是相同的问题。 从关注到这个滨海的湿地保护到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做得比较好的这种案例有吗？ 很多地方都有，像上海的崇明东滩，上海市政府也投了大量的资金，对这个外来种入侵啊，对湿地保护面临的一些问题啊，都进行了有效的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整个东滩湿地修复效果非常之好。深圳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有一个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组织社会各界的人参与到湿地保护修复，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氛围。在辽宁盘锦啊、天津啊、山东啊、东营啊、这个盐城啊，把滩涂滨海湿地调区自然保护区外为了准备开发的这些区域，现在又把它纳入到保护的这个范围之内，实际上是最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18年的时候您拿了一个湿地保护奖，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保护奖项，这是亚洲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生态学家。 对 您当时是怎么获得这个奖项？它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选的？ 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国外评奖啊，被提名的人他是不知道的。 您自己是否被提名，你也 我一我前面一点都不知道。甚至谁提名我 到现在呢 我都不知道，我想问他们，他说这个保密。所以我的工作可能是因为从这个98洪水灾害之后开展的生命之河长江的项目到后面的这国合会的牛肉综合管理啊、生态系统管理啊，到滨海湿地保护啊，还有当时在湿地公约工作的这些一系列做的一些工作，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认可。 所以它也是一个几十年积累的。 它是一个几十年积累的。 所以这个奖是出乎您的意料吗？当时？ 我觉得是出乎我的意料。 当时是怎么得到这个通知的？ 开会大概一个月前通知我，我当时说我正好我去开会去，因为我早就决定了我要去 参加这个会议， 但还真是一个惊喜。我说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但是我觉得对您来说，相比于这个奖项，您治理过的这个环境能够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这个福祉，可能在您心里分量更重一些。 对对，因为这个奖项它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 认可， 一个认可。但对个人来说，最核心的工作是我们做的事情对社会、对老百姓是不是有用。我们有很多学术上的争论，也有实践上的身体力行的一些示范， 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社会为老百姓。 而且这个事儿倒还不像别的工作一样是立马能够见效的，它可能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有一个长期过程。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比如说长江流域，包括洞庭湖啊、洪湖，旅游就发展起来了， 非常好，非常好。 对，已经开始逐渐回复了。您从事湿地研究和保护，应该是自然研究和保护很多年了。 嗯。 您现在对于湿地的这个理解，跟您小时候最初的理解可能不一样。 小时的理解实际上和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为什么？ 您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小时候理解是我们很朴实的理解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在湖边上的小孩或者是老百姓就靠着湖里面的鱼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水生生物啊，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那是比较传统的。它反映了一个对湿地的一个依赖。当然现在的认识可能更广一些，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需求，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也有文化的，也有安全的，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甚至还有对子孙后代的这种这个责任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也要经常去调研也比较多吗？ 那是，那是。 您怎么来形容就是您对湿地的这种感情？ 每到一块湿地你就像欣赏一幅作品一样，它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看不仅仅是看到它的这个景观很美，你要看到不同的这个生物在这个地方是怎么繁衍，它们之间是怎么样相互依存，这个时候会发现更多内在的美。所以现在我们做很多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每一项决定都要慎重，因为这里面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在这里面，我一项工程做完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比较关注。你比如说鄱阳湖要修大坝，那我们当时是这个不顾任何压力要站出来要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个大坝修了之后可能影响所有湖泊生态系统，这么多年的保护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这个大坝如不是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反对，可能早就已经建起来了。 所以你们的工作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有责任性，就是，又有挑战性。 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那当然，那当然，我要反对一件事情，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做说服工作。 您一直就是还是挺坚定的。 那这个是 必须坚定。 为了这个，这是一个学者的一个怎么说呢？最基本的。 您是跟着共和国应该是成长起来的，算是吧，对吧？就是您觉得就这些年我们对于生态保护的这个观念，它是肯定是有一个变化的。就这些年我们对于生态保护的观念，它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目前最大的进步是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生态文明把最核心的理念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且中国的这种转变，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传承了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当然在和自然相去的这几千年中走了很多弯路，但是现在回归到以自然为本，天人合一，这种理念的转变实际上是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这个理念的转变上完全一致，甚至中国目前正在引领世界在自然保护这个方面的基本的国策。今天各级领导都在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这么一个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基本机制还是更加非常全面，无论是从一张图，还是从保护的体制机制的转变，到我们一系列的这个财政机制、市场机制，到党政干部的考核、责任追究等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一些安排实际上是把自然保护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所以您现在工作是不是更忙了？ 是的。 然后您现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聚焦就是整体的这个保护会多一些。 整体的保护会多一些，对。是的。也有一些现场的以城市的综合发展总体规划这些都会参与一些。 所以现在报您这个院里的学生的，比如说研究生或者博士生，是不是比前几年火多了吧？ 对对，